萨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2分境界波罗蜜多之三云何名为缘起善巧为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因缘种种自相如实了知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种种自相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因缘种种自相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缘所生诸法种种自相皆不可得如实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因缘种种共相如实了知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种种共相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因缘种种共相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种种共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因缘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因缘若乐若苦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若乐若苦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因缘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因缘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 如实了之。所有因缘，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如实了之，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所有因缘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如实了之，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所有因缘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如实了之，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所有因缘若极静若不极静，皆不可得。如实了之，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缘所生诸法，若极静若不极静，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所有因缘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如实了之，所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即从诸缘所生诸法，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所有无明种种自相，如实了之，所有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种种自相，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所有无明种种自相，皆不可得。如实了之，所有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种种自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所有无明种种共相，如实了之，所有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种种共相，如实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所有无明种种共相，皆不可得。如实了之，所有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种种共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所有无明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如实了之，所有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 取有，生老死，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无明，若乐若苦，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乐若苦，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无明，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无明，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无明，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无明，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无明，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无明，若洁净若不洁净，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洁净若不洁净，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无明，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如是名为缘起善巧。云何名为是处非处善巧？为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种种自相，如实了知，所有非处种种自相，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种种自相，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种种自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 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种种共相，如实了知所有非处种种共相，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种种共相，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种种共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若乐若苦，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若乐若苦，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若我若无我，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若洁净若不洁净，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若洁净若不洁净，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又诸菩萨如实了知所有是处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如实了知所有非处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如是名为是处非处善巧。如是菩萨与诸蕴等应修善巧，由善巧故为诸有情如应说法，令永断灭有情想等。菩萨如是起殊胜心，为利自他修诸妙慧，一切皆用大悲为首，常能发起随顺回向一切之智相应之心，应知是名具戒菩萨。当知具足无上境界。若诸菩萨欲求无上正等菩提，应勤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 般若波罗蜜多，回向去求一切智智。若诸菩萨以此六种波罗蜜多回向去求一切智智，是诸菩萨由此境界普胜一切声闻独觉。又满慈子，初发无上正等觉心，依菩萨戒，一切有情皆所成就十善业道，此戒与彼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波尼沙檀倍亦复为胜。又满慈子，假使世间一切有情皆具成就十善业道，彼所有戒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依菩萨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又满慈子，假使世间一切有情皆具成就前五神通，彼所有戒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依菩萨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又满慈子，假使世间一切有情皆具安住慈悲喜舍，彼所有戒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依菩萨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又满慈子，假使世间一切有情皆具成就随顺空忍，彼所有戒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依菩萨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又满慈子，假使世间一切有情皆具成就顺无相忍，彼所有戒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依菩萨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又满慈子，假使世间一切有情皆具成就顺无怨忍，彼所有戒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依菩萨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又满慈子，假使世间一切有情皆具成就第八折法，彼所有戒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依菩萨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而时满慈子白舍利子言：我今欲问尊者第八所有意趣，颇见开许为我解释此意趣也。舍利子言：随意发问，我既问已，当为解释。满慈子言：为即色蕴是第八也？舍利子言：否也，举手。满慈子言：为离色蕴有第八也？舍利子言：否也，举手。满慈子言： 未及受想行识运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受想行识运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眼处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眼处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耳鼻舌身意处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耳鼻舌身意处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色处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色处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声香味触法处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声香味触法处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眼界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眼界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耳鼻舌身意界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耳鼻舌身意界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色界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色界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声香味触法界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声香味触法界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眼识界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眼识界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耳鼻舌身意识界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耳鼻舌身意识界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眼处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眼处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耳鼻舌身意处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耳鼻舌身意处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有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未及地界是第八也。舍利子言：佛也具受。 满慈子言：为离地界有第八言。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为寂水火风空十界是第八言。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为离水火风空十界有第八言。舍利子言：佛也具受。满慈子言：若尔，尊者说何等法名为第八？云何令我了知尊者所说意趣如理受持？舍利子言：若与诸法平等性中，以如实智知平等性，正平等性，由此智故，所作以息。我于此中不见第八，亦复不见知平等智。此中无我，无我所故，云何与众可相正觉？满慈子言：云何尊者前后所说非互相为？为前说言一切第八所有境界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一菩萨界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今复说言我于此中都不见有第八极致。舍利子言：我先所说为初学者不为一入平等性者，我先所说欲使有情去入正法不为一入平等性者，我先所说欲使有情知大乘行出过二乘不说诸法平等实性，我先所说欲使有情如实觉了佛乘大乘境界殊胜，故作是说假使世间一切有情皆具成就第八者法，彼所有界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一菩萨界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不说诸法平等实性离我我所何所相为？又满慈子：一切欲留一来不还即阿罗汉独觉境界，于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众初发心时一菩萨界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具受当知，诸有欲令声闻独觉所有境界胜菩萨界，彼为欲令声闻独觉所有境界胜如来界，当知彼类欲与如来共争胜劣。譬如有人与王子争，当知彼人欲与王争。如是若有欲令声闻独觉境界胜菩萨界，则为欲令声闻独觉所有境界胜如来界，当知彼类欲与如来共争胜劣。何以故？满慈子：诸菩萨法不可胜过，菩萨是真法王子故。又满慈子：譬如有人无手无足而作是说我能渡至大海彼岸，彼有虚言而无实意，有增上慢作如是说， 如是。若有声闻，独觉作如是言：我所有界，胜菩萨界，当知彼言，都无实意，可以过，满辞子。菩萨功德如大海故，如彼愚人实无手足，而言我能越渡大海。如是有去二乘之人，实无菩萨殊胜功德，而言我胜菩萨境界。无有是处，可以过，满辞子。菩萨境界无边际故。时满辞子便问巨兽舍利子言：何缘故说菩萨境界无边际也？舍利子言：菩萨境界普能解脱无量有情犯戒恶故，普能安立无量有情清净戒故。时满辞子复问巨兽舍利子言：尊者所说犯戒恶者是何增于？舍利子言：我所执急于烦恼名犯戒恶，为任持想，若我想，若有情想，若命者想，若生者想，若阳者想，若世夫想，若不得切罗想，若有想，若无想，如是诸想即于烦恼，是犯戒恶增于。所显菩萨境界普能解脱无量有情如是所说犯戒恶故，量无边际。又诸菩萨所有境界普能安立无量有情令住境界，是故菩萨安住大乘所得境界量无边际，声闻独觉所不能及。普胜声闻独觉境界。又满辞子：诸菩萨名普胜一切声闻独觉，为修境界波罗蜜多，回向去求一切智智。而时满辞子问舍利子言：云何菩萨有漏境界能胜二乘无漏境界？舍利子言：声闻独觉无漏境界，唯求自立回向涅槃。菩萨境界普为度脱无量有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菩萨所有境界能胜二乘无漏境界。又满辞子：若诸菩萨心作分现扰疑有情引发境界，是诸菩萨所起境界不胜二乘无漏境界，不明境界波罗蜜多。然诸菩萨心无分现普为度脱无量有情求大菩提引发境界，是故菩萨所起境界能胜二乘无漏境界，名为境界波罗蜜多。又满辞子：如日轮出放大光明，萤火等光悉皆隐没，如是菩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回向去求一切智智，普胜一切声闻独觉回向涅槃所有境界。又满辞子：如月轮出放大光明，一切星光皆被影夺，如是菩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回向去求一切智智，普胜一切声闻独觉回向涅槃所有境界。又满辞子：若是菩萨 随念如来，回向去求一切之智，由其殊胜相应心力，引得境界波罗蜜多，而时名为行自行处，普胜一切声闻独觉。时满慈子便问巨兽舍利子言：若识菩萨不现发起一切智心，而识菩萨为名何等？舍利子言：若识菩萨不现发起一切智心，而识菩萨名无记心，相续而住。是时菩萨应知幽冥具界菩萨，与菩萨界未明毁犯，不明弃舍菩萨境界。若识菩萨不现发起一切智心，而识菩萨回向声闻或独觉地，是时菩萨舍菩萨地施自行处。若诸菩萨随而所识回向声闻或独觉地，是诸菩萨继而所识与无上乘应知名死，虽非识死而得死名。如公幻师或彼弟子知晓而守引上高梯，幻解深知纷纷堕落，使彼眷属咸味命中，伤叹悲嚎，生大苦恼。如何此子忧乎灭亡？我等亲族无有重见。菩萨一耳，舍大菩提退住声闻或独觉地，是一切智应知如死。如彼小儿虽不失命，而彼亲属起于思想。又满慈子云云何？菩萨境界与诸异声声闻独觉所有境界有何差别？满慈子言：如是诸界真如法性，实无差别。舍利子言：如是诸界真如法性，虽无差别，而亦可说有差别相。此差别相应说云何？满慈子言：如诸菩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一生声闻独觉不耳，如是菩萨所有境界与彼诸界说有差别。舍利子言：由此菩萨所有境界胜诸一生声闻独觉所有境界，为菩萨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名为境界波罗蜜多，于界不耳，是为差别。何以故？满慈子：菩萨境界普胜三千大千世界，给予无量无边有情，除佛世尊所有境界，与于境界最胜第一。所以者何？菩萨境界能引无量无边有情解脱生死及诸恶趣，由此因缘，菩萨境界与诸异声声闻独觉所有境界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又满慈子：如雪山王具山王德，于山不具，若具德者得山王名，若不具德不立王号。如是菩萨所有境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离去求一切之智故，名境界波罗蜜多。独觉声闻一生境界 不欲回向无上菩提，远离所求一切智智，不明境界波罗蜜多。又满慈子，诸菩萨众，所有境界，普胜一生，声闻独觉，所有境界。时满慈子便问巨兽舍利子言：何缘菩萨摩诃萨众，所有境界，普胜一生，声闻独觉，所有境界？舍利子言：菩萨境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回向具求一切智智，一生声闻独觉不二。是故菩萨所有境界，普胜一生，声闻独觉所有境界。时满慈子便赞巨兽舍利子言：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诚如所说，如是赞说菩萨境界，令菩萨众转覆精勤，受持菩萨所有境界。尊者定应乘佛神力说诸菩萨所有境界，普胜一生，声闻独觉所有境界。而时佛告阿难陀言：汝应受持诸菩萨众所有境界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如舍利子与满慈子共所演说，如是演说定不虚妄。假使有取妙高山王上生凡事投之于下，彼是投矣。法成地言：若菩萨界普胜一生，声闻独觉诸境界者，令此山王虚空中住，言已便住，必不堕落。何以故？阿难陀，诸菩萨界除如来界与于境界，若有漏若无漏，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时舍利子佛神力故，便见东方有一佛土，去此佛土过百千界，其中如来现为无量人天等众宣说正法。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见东方过百千界有一佛土，现有如来为无量众说正法否？舍利子言：唯然一见，未知彼界，彼佛何名？而时世尊告舍利子：彼佛世界名曰明灯，其中如来应证等觉，现说法者号为月光。彼佛有一声闻弟子，名为有顶神通第一，以神通力往于世界，右手拔取妙高山王上升凡事投之于下，彼是投矣。法成地言：若菩萨界除如来界与于境界，若有漏若无漏，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如是所说不虚妄者，令此山王虚空中住，言已便住，更不复下。而时世尊告舍利子：汝复见彼妙高山王住虚空中，更不下否？时舍利子白言：一见世尊。复告舍利子言：今彼山王住虚空者，由依菩萨所有境界，除如来界，发成地言：普胜一生，声闻等界。是故我说决定不虚。 彼佛众中声闻弟子以神通力往于世界，右手拔取妙高山王，上升凡事投之于下，投以复发成帝之言。言已，山王主虚空者，为证我说，定不虚妄。时彼如来声闻弟子依菩萨戒发成帝言，令彼山王还住本处。时舍利子见已赞言，甚其世尊所言成帝，诸菩萨界威力难思，一切世间无能及者。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有欲胜菩萨界者，当知彼欲胜如来界。随者何？除如来界定无能胜菩萨界者，若修菩萨境界圆满，尽明如来应证等觉，是故菩萨界不可胜。时满慈子便问巨兽舍利子言，由退菩萨所有境界，岂难胜也？舍利子言，定无菩萨住菩萨心，有退转者，若有退转便非菩萨。如善摄师见不中地，应知彼类非善摄师。菩萨一耳，若不能发一切智智相应之心，虽复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而不回向一切智智，当知彼非具戒菩萨。又满慈子，若有菩萨修诸功德，不解云何菩萨回向一切智智，而原声闻或独觉地所有功德，为是所求一切智智，当知彼类又得名为具戒菩萨。何以故？满慈子，彼无菩萨方便善巧，不解回向一切智智，原二乘地所有功德，为是所求一切智智，亦乐不坏故，亦名为具戒菩萨。持菩萨戒，犹有回向一切智智故，得名为持菩萨戒。摄受境界波罗蜜多，彼于后时若遇善友，能圆真实一切智智，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定当证得一切智智。卷第586。